第三章，灵魂为何来到我们这个世界。地球上的每种生物其实都有他们各自的灵性的，只不过每种生物的灵性就有高低之分。譬如说好像盐蛇、鳄鱼的爬虫类和蚂蚁、蜜蜂的昆虫类来比，就肯定是爬虫类高出一级啦。但如果你将爬虫类和食喂奶的哺乳动物来比，就更是哺乳动物高啦。在哺乳动物里面，猪牛就肯定高过鸡鸭，马骝和狗又肯定高过猪牛。马骝狗和人比，人就高了很多倍了，所以人就被称为万物之灵。由此可知，灵是有阶级之分的。灵魂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为了进化和提升自己的灵性，成为高阶级的灵。这种高阶级的灵，我们称之为佛、神仙、神或者是上帝。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其实是为了进化我们的灵性，因为肉体有神经、有血管、有感官知觉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借助这个身体体验快乐、痛苦、友情、亲情、爱情等等。只有这样，每个灵体才可以和其他的灵体产生互动、沟通和学习。由于灵魂的世界并不具备这些条件，所以正借助身体的感官的各种感觉来达到进化自己灵魂的目的。这个就是灵魂为什么要来到我们这个世界的真正原因了。